小柱，就说这拍婚纱照，你这一大早人家就出去了，听说去 啊照婚纱照去了。 没有， 太突然了， 去公园看人家拍婚纱照去了。 哎，我还告诉你，我这回看的这拍婚纱照这好戏啊，还不是说各位谁都能碰上， 这有什么碰不上，你要想看有的是， 就是 你是没找这地方。 王大磊这话说对了50%，还真不是我没找这地方，拍照片的没找这地方。 嗯，就是说你还是挺了解的。 当然了， 你怎么那么爱看人家拍照？ 新娘子呀穿的啊， 我跟你说，这个新娘子一般只要是拍婚纱照时候，甭管真人怎么样，反正照时都好看，所以小柱就特别爱看。 小柱从小就有这么一个穿婚纱的梦。 我多的有这梦啊， 有什么春秋梦，他是婚纱梦； 黄粱梦，他是婚纱梦。 对对对， 百花盛开，春光明媚，所以你又做起了 婚纱梦。 哎呦， 说说吧，你今天去哪公园了？ 去的是渤海公园。 嗯， 北海公园。 哎，说话还上口。北边叫不边啊！ 哎呦，你跟又上头的你！ 上头干嘛？我没喝酒。 你去北海了？ 去了。 那能照吗？ 哎，就是因为那儿啊，我看了一出好戏啊，我就在那个门口那等着。 哦， 检票那工作人员态度还是很和蔼的，人家把他们拒之门外。 买票不让进。 买票您参观没问题，您要是到我们北海公园来拍婚纱照，您要是提前不打招呼，提前不给知会一声，您想进来那可不成。 哎，我好像是听说有些公园就压根儿不让进呢。 后来我又去了，转战其他的公园，北京有好几个公园是不允许不打招呼进去。 你比如呢？ 你比如说，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有人在北京动物园拍婚纱照吗？ 哎呦，万一呢？ 哎呦，你可不知道， 王大磊 景儿漂亮着呢。 有什么景儿？ 北京动物园那个爬行馆那个漂亮。 你在前面乐，那大哥也得嘴一张在后面乐。 大长寿，大长寿。 张大嘴穿婚纱的鳄鱼，哎，缠着王大磊身上半截身子的那个穿着婚纱的蟒， 以为动物园管理员结婚了。 哎，穿着这个婚纱的龟， 这长寿的象征。 当然还有啊，不属于北京园林局管的，你比如说朝阳公园， 哎，朝阳公园挺好，还有那个什么沙滩节的， 哎，那儿也不能照。 不不不，朝阳公园这样的，朝阳公园是需要缴费。 对， 你如果办了相关的手续是可以照的。 太庙 哦。谁在太庙照？ 劳动人民文化宫啊，这是。 这你不是想？ 我没问你那地方叫什么，我问谁在这照？ 不是，我换一个名字，你是不是就觉得劳动人民的文化宫、 哦、 有一些文化行为、文化的体验？ 你想，你比如说，你那红墙碧瓦的，你跟那儿啊， 古树是吧？参天的古树， 对， 然后有花开吧，你以他那儿拍这个什么呢？ 歪脖树底下的爱情， 象征我们的曲折。 你跟你媳妇儿绕着一棵古树， 对， 发出有节奏的尖叫。 有节奏的尖叫呢， 象征我们的爱情的尖尖。 对，正好文化宫那儿办盆景展，拧着劲儿的松树，你们俩照一张；拧着劲儿的柏树， 你往这照片就没有直的吗？ 照相的时候你忘了婚纱照，让你怎么着？那个往前跨，再送点跨，往外跨，对，不是快往外。 他说句什么呀？ 还往外？ 俩人照都跟盆景儿呢， 这摄影师竟注意我们的跨。 那他怎么说？对于这些公园收费，你们怎么看呢？ 正常， 公园收费可，逛公园哪能不收费呀、啊？这不是免费的那种社区公园。 不是，有人说照相照婚纱相， 正常， 不能太多了。 对，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第一就是限制拍婚纱照，这些公园一定有很多的景致，大家都希望能去那儿照相。如果不约束不限制的话，泛滥了。第一个是影响参观。这样是人本身就多，你这 影响环境， 对，还影响环境。 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 你像太庙啊，就收的是，4个小时800元，长公园是200元，包括5个人的公园门票，还有提供拍摄的景观、休息室、化妆室， 你还给屋子呢，那当然正常了。 据说了，说这个春夏季节在太庙拍婚纱照的啊，你就算吧，大概下来每天就这么一块的收入能达到6000到7000，一个月能达到20万。 嚯、哦，可见这是结婚的高峰。 哎呦， 那可见人家确实也漂亮啊。 人家还穿着那些什么龙袍那个照相， 古装的，现在特别流行那汉服什么的。 你比如说啊，像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北京动物园、玉渊潭公园、紫竹院公园、陶然亭公园，这些公园都是市属的北京公园。 但是因园而异，是到底是收费还是不收费，收多少钱呢？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 好，您说想去进公园照婚纱照是吧？ 是啊， 自己制定。 有的公园可能就觉得说，反正你们来拍婚纱照也是宣传我们的一个好机会，那我们是欢迎的，互惠互利嘛。 但有的公园呢就不一样了，那为保护考虑呢，禁止也无可厚非。但咱们胡同里王子杰他说了，他说公园是老百姓的，嗯， 对，是国家的， 老百姓进入园区游览，这拍婚纱照应该是差不多嘛，是吧？从管理上来说呢，这个我们觉得呢还是应该免费，应该明文规定，有正规的收据和明明白白的账目，别就是乱收费，把收费纳入私人的腰包就行。 对， 不过朝阳公园太庙呢非市属公园。大林，小猪， 嗯， 恋爱现在离你们俩有多远啊？ 不远，就在身边恋爱。 恋爱中的人总会问一个问题，你吃了吗？ 这是老北京恋爱，但分外地恋爱都不问这个。 就是你吃了的话，没吃咱俩一块吃去，吃了你陪我吃去。 你谁告诉你这么问？哪个恋爱这么问啊？ 那 都是问你爱不爱我。 恋爱多喝热水。 对， 哎，不是让你回答一个问题，是让你问一个问题，恋爱中的人特别爱问的问题。 你爱我吗？ 对，但是一开始就爱有点快。 嗨，我告诉你，恋爱中最爱问的问题，干嘛呢？ 哦，干嘛呢？问的干嘛？实际上就告诉对方我想你了。 或者你在哪儿呢？ 他还不是一个实质的问题。 哦，还特实质。 对，我 你见过大老虎啊？这是实质吧？ 那人家说见过，然后呢？ 换个话题， 你干嘛呢？ 都没办法继续下去。 恋爱就是想哪儿说哪儿，怎么叫恋爱呢？ 恋爱中的人特别爱问的一个问题，我说了你肯定也认同。 你说 你喜欢我什么？ 哦，哎，那你要这么说还有， 对不对？ 我和你妈掉河里先救谁？ 那是结婚以后的事儿。 哦， 恋爱的时候哪儿怎么会想到把老妈先扯进去呢？ 没想谁扔河里的事儿是吧？ 对， 没有，他还没有比较心，就是在恋爱中人人都不能肯定的把握对方的心理。 对，因为恋爱没有公式，没有定性的研究。 其实每一个相爱的人都需要被肯定，所以呢他需要知道你爱慕他哪一点。 哦，哎，哪儿都好，哪儿都好。 这样的回答就太泛泛，就等于没回答。 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哪儿都好。其实 怎么说呢，就跟那个喝热水是一回事儿，是什么病都能喝热水。 不，但是绝对有道理。你比如说这个恋爱就是没有道理，喜欢你其实是一种感觉，对吧？ 但是你得把这感觉说出来。比如说我喜欢你俏皮啊， 我喜欢你这个性格暴烈， 我喜欢你的喋喋不休 唠叨， 这都很具体啊。因为在相爱的人的眼里，你的缺点都可能成为我心目中的优点，更何况你的优点呢？ 我喜欢你左边第四颗槽牙。 呵，这个具体到一定的程度了，就是 性格。哎，就没有喜欢模样的吗？ 模样肯定会说，但是你会先说模样吗？比如啊，你喜欢我什么呀？我喜欢你那模样。 我喜欢你那模样，长得太漂亮了。 那个不能太漂亮，太俊了。 对， 我喜欢你的通关鼻梁，水汪汪的大眼睛，这都是可以的呀。 啊， 那就是笼统的说总是不好的。你要说我喜欢你的模样，你得具体说，我特别喜欢你那个会说话的大眼睛。 啊，反正总之都是爱优点。 对对对， 就没有爱缺点的吗？ 想听多了吧你？ 这你干嘛呢？这是 不是你这话放在这儿，我不说难受啊？ 本来就是。 哎，那你说恋爱的时候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 投入，傻，笨了，就是这个思维跟别人不一样了。 哦，就是你一旦坠入爱河以后， 你就开始。我是小明， 我要学习， 我要结婚，我要学习结婚， 这让花盆给砸了。恋爱只有俩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才这样，他跟外人接触的时候就好了， 跟别人接触很正常。一见着洋洋，洋洋， 有的时候你跟洋洋刚约会完，洋洋回家，你一个人飘飘忽忽、恍恍惚惚的就进这个院里来了，找了一个犄角旮旯 撞墙， 做这咖啡。其实咖啡已经喝完了，但是你还那儿，咖啡喝完了， 魂不守 舍，你还在那儿做那吸管， 走， 怎么有啊？ 这句话能说出来，证明我是智商问题，不是清醒不清醒， 不是。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人叫你大雷，你没听见？ 对，神已经被洋洋给牵走了。对， 洋洋这么勾魂的。 嗯， 特别是洋洋分享他心里的一些事情，委屈的、伤心的、恐惧的， 就没有好事跟我分享吗？要委屈的、伤心的、恐惧的，好事不跟我分享？ 谈恋爱的时候，这小女孩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跟你撒娇。 哦， 哎，跟你说，你今天我看你大毛毛虫，哎呦，吓着了我了。 这是几岁我们俩搞的对象？ 王老爷说，我来帮你解决。 我是啄木鸟，我把大毛毛虫给吃了。 我们俩还过家家玩多了。 恋爱中的小情趣嘛，这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啊。 对，打情骂俏嘛，是不是？ 这时候旁边站一人就听你们聊天啊，真的很酷。但是我们不站你旁边啊。 搞对象没有找着人站旁边时候搞的， 人呢？百分百的完美啊，王大雷。 对呀、 但有百分百的遗憾。 但是爱情哪能没有遗憾？ 是不是？ 不过恋爱最好的状态，除了你刚才说的傻、呆、什么发愣，还有什么吗？ 享受被对方欺负的过程。 为什么是欺负呢？ 哎，一般到这时候就是男孩被女孩欺负 哦， 背 着烟 啊，对对对，背着包啊， 踹那脚， 对， 那太狠了， 肉肉肉，棒！ 怎么这像猫和老鼠啊？ 就你非得说像沈田芳说那评论，日日日，啪，万鸟桃花开， 这还是我不好合着， 买点什么东西让你扛着，买点什么东西让你背着。 那你在恋爱中最注重对方的什么呢？ 对我的真心投入程度， 那还用说吗？不容置疑啊， 对吧？这个怎么衡量，就是看这个问题。你说他给我什么都不重要，心是不是在我？ 每天都给你打电话，大奶今儿忙不忙啊？ 对，你看，哎，这就是一种关心， 是不是特忙？特忙你别来了，你忙你的吧，啊。 这就是一种贴心， 对对对，那第二天又喊咱大娘，那忙不忙啊？ 这是一种爱心。 你要忙就忙你的，别找我来了。 这就是不上心。两天了啊， 第三天大磊你是特忙吧？ 哎，行了行了行， 大磊 都替我说了。 哦，今天你不忙是吧？那太好了， 找我散心，那是打我寻开心。 有一位70后军事学博士开了一门情感课，人家说了， 等，军事学博士开情感课，这挨得上？ 挨得上啊。 研究军事人也得研究心理学，军事心理学和女朋友谈恋爱就和对方 打仗， 哎，就是斗智斗勇。 那这个有情感专家，有心理专家，怎么轮到军事专家开情感？ 谁讲得好，你听谁的，对吗？没有规定说必须是心理学家讲的才是最正根的，对吧？ 对， 谁讲的有道理，你就应该听谁的。 就必须得军事专家，他就不能是个好厨师吗？他会计就不能说好相声吗？ 哦，听得有点乱。 但是人家课真的是每堂课座无虚席，老师姓李，叫李晨， 对， 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同学要过上幸福的生活。 怎么能跟冰冰谈好恋爱？ 不是那个李晨 啊， 叫李晨的多了。 这个李晨老师说了，当你在一个很好的恋爱中，看谁都是可怜的，看谁的状态都不如自己个儿。 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啊。这个军事专家是怎么总结出这个恋爱经验的呢？ 你觉得有道理吗？ 我觉得为什么要看别人都可怜，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 他就是说你在享受这种甜美的爱情的时候，你就觉得谁都没有你幸福。 哦， 他要是说喜欢你，你也喜欢他，是不是你们俩就觉得拥有了全世界？ 那倒是。 你们其他人怎么看那么没劲呢？ 哦， 你瞅瞅，天天加班上班，哎，真没劲。 对，你看我们 俩工作都辞了，就为搞对象。 就那一瞬间你们爱胜过了一切，补一半儿， 还天天开车挤不挤，我们坐公共汽车公交专用道， 我俩一块儿挤的， 对，一块儿，这合情合理的贴在一起， 而且是刹车我就盼着刹车的，一后仰你仰我这儿，一刹车我们俩就栽一跟头。嘿， 虽然我磕几个包吧， 其他人乐意不乐意， 我给他搀起来，那种感觉我给他搀起来。 他什么岁数了， 扶起来都不想搀起来。 不是搀起来，就是因为你心疼他，他又依赖你，哎，就要这种相依相存的关系。 真 的， 我是想说但凡车上人多呀，都睡不躺下。 而且我想象啊，就是你要是跟你这相爱的俩人要处于这种恋爱当中啊，您坐车的话得指点呢，你看这老头多可怜，没带那个老年证。 那是挺可怜的。 你看咱俩， 也没有老年证。 早晚咱俩得有老年证。你们俩开始憧憬美好的未来，白发苍苍， 没错， 互相牵手，脖子上挎着老年证，家庭住址，联系电话。 哎，你看他多可怜啊，一个人骑自行车。 你那意思，你们俩骑一个自行车啊？ 他看那杂技团骑飞车那，他肯定不可怜了。 可怜。你一个人在底座上那么多人， 其实说的是一种心情，不至于这么夸张啊。 是是是，我明白那意思了。 那你说说另一半都为你做过什么甜蜜的事情啊？ 为我买过生日礼物，买过衣裳，买过这个我喜欢的吃的，在我病的时候照顾我，给我做饭，给我喂药，陪我上医院，照 X 光。 他没这么说呀，你就一个人去照多可怜呀，啊，我陪你。 对，照 X 光片子那大夫说，来俩人投喂呗。哎，好，啊，往中间靠。好， 这像是结婚呢。 哎，结婚照找一个透视的怎么样？ 不迎着光还看不出来。 有些单身人士已经呆独了， 就是享受单身嘛。 对，他就说俩人可麻烦，什么都得商量，还得迁就，一个人好。其实啊，我觉着还是俩人在一块儿好， 各有各的好处。 哎，那时候有人稍微跟你谈两天恋爱，你就嫌他烦，需要时间去讨好他。 那是过了蜜月期了， 就开始还是愿意的是吧？ 对呀，啊。 刚开始俩人都有新鲜感，时间长了活也不忘了，激情也没那么足了，哎，俩人就成对付了，旧话了，可能就会产生什么什么。 你哦，这就是你的这个情感历程？ 不是我。 那你们觉得这位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我觉得这老师虽然说的有道理，但是太概括性了，这句话呀就叫有道理的废话。 不、哦，它是有普遍性的，当然每个恋爱的青年男女可能还会有一些小小的个性，但普遍。 那你说一个不好的恋爱，我就能总结出来了。 嗯， 就是说当一个人处于一个不好的恋爱当中，就是看自己都是可怜的， 对，看别人都是幸福 的，谁的状态都比自己强。 对，你说我怎么跟他谈恋爱了，还甩不掉？ 我跟那个谈恋爱，我得多幸福， 真是。 那他的女朋友那么好， 真是。 这要是我得多好， 我要跟他在一块儿，哎呦。 可是人家那俩吧，看我老觉得可怜，看我状态老不如他们，你说我还拆得掉吗？ 嗨，那别费那劲了， 你先想想自己这甩得掉吗？ 当别人炫耀男朋友的时候，人工智能小兵他的内心是不是也可以煎蛋呢？当然了，小兵有没有男朋友这件事儿， 你先告诉我，小兵是女的啊？ 对啊。 哦。 但你还不知道什么宇宙第一什么的美少女小兵啊？ 啊，就那堆头衔都挂给他了是吧？ 咱们听听他怎么说去。 为了赶快脱单而逼自己变白、变美、变优秀，不是害怕单身，而是经不住别人的炫耀。哎，今天就让聪明、美丽、温柔、大方的宇宙无敌美少女小兵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别人跟我炫耀男朋友时，我还能怎样？快下班时听到有人说，男朋友说下班来接我，真烦。烦？那肯定说明他男朋友不够好。不然喜欢还来不及呢，还舍得烦。和朋友聊天时听到有人说，男朋友周末带我逛商场买的，我又不喜欢，他非要给我买，烦。呵呵，不买还能怎样，你喜欢的他又买不起。闺蜜偶尔也会秀恩爱说，男朋友下个月带我去旅游，我又不怎么想去那个地方呢。小姐姐，我连宇宙都逛过，还差你一个旅游不成？男朋友又给我打款了，我又不是钱不够用，真是的。哎呦，既然钱这么多，不如接下来一周你来请大家吃饭喽。他今天和前任联系了，我要分手。嗯，他昨天和前任联系的时候你没看到，居然和前任联系，分分分。次日和好。哎，果然印证了那句话，秀恩爱。又给人家寄这么多零食，人家吃了会胖啊。哈哈哈。不吃也没见收啊。他今天送了我一个手机，真是有病啊，我又不是没手机。他不送给你才会真的有病吧，说不定还是个重伤。所以别人和我炫耀男朋友时，你说我还能怎样？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和我小兵炫耀男朋友，给你个白眼自己体会。 变出新花样。欢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我站着，我坐着，我走着，我盼望着，心早已经飞凉。我知道，我想着，有一个快乐的我，就在什么地方，在快速生活找到一些从容，在浮躁世界有了一点天真。朋友，

就来关注我们北广购物的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为您来介绍的是法国贝松金标波尔多干红葡萄酒，750毫升一瓶，一共是12瓶。另外再加上呢，贝松三升装的这一大瓶酒啊，这一大瓶呢相当于4瓶了，这一共加起来一共16瓶 。 回去扫码价的话呢，一瓶就要9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399元，您拿走的是16瓶啊，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棒。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受到早间两起事故的影响，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东境外大街大望桥到日坛路口进城方向持续车多排队。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条件指数为2级，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不太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 七十 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深深的森林公园。哎，小叶子， 小果子， 好好说。叶正涵， 那个 好好说，你别起腻，别起腻， 没起腻了。哎，李果夫， 李果夫，叫你别老果夫，我会搞得我吃不完似的，吃不饱似的。 李果夫也不是好听的呀，不是，咱们还是叫小名吧。 小叶子， 小果子， 你看山都爬到这儿了，也都挺晚的，咱们该是不是回去了？ 再往上走走吧。 在哪儿走？你回到村儿去又怎么？ 哎，你们好，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小孩，谁家的孩子？ 什么孩子呀？我岁数不小了， 70几。 您什么眼神啊？ 啊， 不是，你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爬山啊。 哎呦，爬山！你们怎么走到这野山上来了？ 啊，这算野山了？ 那当然，你们是不是想去那森林公园玩啊？ 是啊，是啊。 嗨，不想买门票。 哎， 别嚷，这山里有狼。别嚷嚷，别嚷嚷啊！啊， 有狼。 走的路线不对。 不对。 你们以为这儿能过去？ 实际上呢？ 实际上也能过去。 哎。 但是你们走这个路线得有人带着，有条小道能过去。你们这个方向越爬越远。哟，我跟你说。 那你认识吗？ 那呵，我就是这儿生这儿长，我要不认路，我能跟你们说吗？ 跟他走后门路。 行。 哎，你们要想去那个森林公园，现在这时间还合适。 嗯， 我带你们抄小路，还能进去。 行，走走走，那往前走。 跟着我走啊！ 小心小心，你慢点。 哎。 哎， 那粉呢？你还是得买厚一点。 下回咱俩出来的时候带点 BB 霜啊。 这汗呀，对，你这汗。 哎，跟着， 得买的那种。 往那儿走，往这儿走。 来了。因为那个，我看这些油吧，那种紫色哈， 是 好看的。这 哪 个 不 吃？ 哎呦，刘神， 哎呀，哎，对你下手。 甭废话，俩人都捆上了吧？ 不是。不是你小张，你干嘛呀？这是 干什么？ 你 们俩闭嘴！刚才这就啰嗦半天了，嚷嚷什么？现在是我说话的时间，就你们俩长这德行啊！怎么了？说话！我这个90后不喜欢你们这样的啊！甭废话，拿钱！ 没钱？ 没钱？出来玩不带钱，谁信呢？你们欺负我智商不高是吗？掏钱， 我就50块钱。 我哪儿的？ 你看嘛，我这是。 哎，小伙子，你怎么说我呀？ 甭废话，你包里有啊？ 没有，我没有。 真的没钱，我 40。 嗯， 你还没他趁呢。 40还算钱呀？ 40你也要？ 40我不要，你怎么那么穷？你们俩怎么那么穷啊？ 我们 啊，我听说那学生都有钱着呢。趁什么手机啊！我出门上千上万的带，你们俩怎么就带一40一50啊？ 我们也生气呀！ 你们俩怎么生气？为什么呀？ 他十一不要我们俩，嫌我们俩这工作能力有问题。 真的？ 然后我家里吧，我爸还不给钱，说我乱花，我也生气。你说人家爸爸怎么500块钱零花？ 对呀、啊， 到这山上来了吗？ 没有。 你看， 他 有钱都不到这山上来， 500块钱这伙食。然后500块钱制装， 1000 主食。 哎，我听说上回没有，我听说上回做一指甲还600呢。 他爸给他打卡里，一没钱就来把打卡。 就是 你这几个同学都没来 啊， 就把你们俩这个穷光蛋给放来了。 不，徐凤姐有钱。 徐凤，你甭给我提这名字。听完我心里更难过了，反正也没来。行了。你说你们俩没钱，我捆你们俩。可是这样啊，咱们商量个事儿行不行？ 怎么着？ 我有心把你们俩放了 啊！ 但是，你们俩报警怎么办？ 我们干嘛报警啊？ 就是 不报警。 我们不报警。 真不报警？ 不报。 行，那这样，我送你们俩下山。我也不想干别的，我本来想要钱，你们俩没钱，那就我送你们走，好不好？ 你别因为这点小事儿 累疼了吧？ 嗯，是有点疼，都红了。 我先给你解开一会儿 啊， 我给你腿松开点啊。 谢。 这点小事真不知道你犯， 就是 吧？ 是知道也是。 真知道什么？他给你判个多少？ 不是，你们俩真不报警。 不报警吗？ 不报警就行。那 不报警吧，是吧？ 不报，咱是不报吧。你们俩还没商量好呢。哎，我要给你们俩送，你们俩。 我们不报，对吧？ 准不报。 不报警。 我发现你们俩是做主的，是你。 对呀、啊。 他老问你。 是。 别报警啊！ 不报。 哎，行，那 不报警吧。 你们俩这是一种迷惑战术。别报。 说的不报警，你干嘛呀？ 就 是 不 报吧？ 不报警。 不报。 这还没下山呢，我先告诉你们俩。 不报。 不报，走吧， 走。 这山路有点陡，上山容易下山难，你们也没捆绑。 别摔！ 小心！ 站住！我先给你解了一会儿啊。 好的， 你 谢谢。 别跑！ 什么电线呀、啊？好的， 不跑。 刘神， 你还是有预谋的，看来带着电线出来。 那当然了，我就今天就是为抢钱来的。 那你这事儿可就大了。 不报！ 别！你们俩不报警不就没事儿吗？ 对呀、啊， 不报吧？ 没说不报啊，不是没说报啊， 不报到底？ 不报！ 先这样，咱先商量，报不报？ 不报。 别乐，你乐我觉得像假的。 不报， 走。哎呦，别报警了就行啊。我也没有坏心，我也没对你们干什么，是吧？你们俩也没带钱，咱就这么着，好吧？知道咱都没法扔， 放了吧。 放，我已经说 了，兄弟，你还 比我 们小两岁。 哎，对，我二位姐姐，我给你们送到山底下，好不好？看见阳关大道了。你们别报警，我也是好人，其实我也不是故意的，想劫你们。 那你今天是冲动？ 今天是被逼无奈。 怎么了？ 我也是打工没挣着钱，实在家里太…… 然后又玩游戏，全都光光。 就别说了，你这越说我心里越难过。走，赶紧走吧啊！ 走。 哎，快了，前面已经看见那个。 哎呦，快到那入口的那块儿。 哎，对，多 行了。 行， 别报警啊！ 没 事，也报吧， 小 你报 没事，你走吧。 你们不报警吧？ 你烦不烦啊？不报吗？ 不报啊！ 真不报啊？ 不报， 就说的不报呗。 嗯， 报呗， 是吧？ 俩女生啊去森林公园问路的时候，被一名男子引上了野路抢劫。事后呢，这名男子啊因为害怕，将抢来的50块钱就归还了，还赠送女生樱桃，生怕他们报警。其实这小伙子年纪真不大，就是90后。 最终两名女生呢还是拨通了警察电话报警了。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以后，立即汇报了刑警大队，迅速展开调查，将在家睡觉的郑某某抓获。经过初步审讯，郑某某从前呢也没有前科，此次作案呢为临时起意。据律师说，根据刑法，一旦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了抢劫，最少将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其实这个劫匪啊也是一时的糊涂，据民警了解，他原本在外地打工，现在暂时回家，处于无业状态，所以一时起意才动了抢劫的念头。 哎，好好教育教育吧。 我给他们送樱桃了，他们说了不报警呢，他们还保证不报警。 报吗？ 报吧。 是多情， 赏新老北京风物图景， 更浓的北京情怀，更多的市井百态， 更贴近生活的新鲜视角，更活灵活现的全新演绎。 娱乐七十二变， 再累也得乐呵乐呵，您说是不？ 哦，是是是。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街酒吧里。机器人以后会开公交车吧？ 它既然是机器人，可以做那么多职业，开公交车肯定不在话下。 我告诉你，要到那种程度啊， 嗯， 这公交车自己本身就是个机器人， 无人驾驶。 哎，对了， 您说那我知道，那变形金刚就有这种情况。 对， 这时候家宝带着小书包啊，刷卡上车了。 哎， 哎呦，都机器人时代，他还带书包呢。 哎， 这孩子这个玩意儿， 我也是好学，想童真， 拿着这个一卡通上车了。 嗯， 学生版的， 嗯， 坐车2毛那款， 一刷完了以后，噔还长。 哎，这个车来了，家宝追车呀。 嗯， 铁铅笔盒在这个绿色的这个布的面的挎包里， 哎呀，哗 啦哗啦 哗啦， 我换一个东西行不行啊？我这什么年代了，我还这样？ 追上那个机器人车了，机器人没有人啊。没人说是机器人，但是你实际上在车上是看不见人的，这就是一种智能的启动。 看不见人，那到底有没人没人？ 机器人嘛，刚才小柱说的，跟车都融为一体了。 哦， 你要如果不刷这一卡通啊， 嗯， 机器人就加你， 加你， 加我， 对。 我招他了。 他有一个电子的机器手 啊， 就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镊子。 哦，镊子我知道， 啊、对对对，它、就是以每秒30次的速度呢，就加这个逃票人的脸， 那不是加我，那就是扎我，30秒就嘎嘎嘎这么个受， 每秒30次 啊、哦，每秒30次， 一秒一次， 嚯、哦，好嘛，我这、 哎、每秒30次怎么是一秒一次呢？ 我对我这都成筛子了， 叫你不给钱，叫你不给钱， 这赶上点反应慢得加死， 还是要您先刷卡再上车， 哎嗯、文明乘车， 机器人的公交车。特别的先进，也没有人，但老有人说话的。眨一眨， 怎么那么瘆得慌啊？这 所以还是有那个司机心里踏实是吧、 啊？当然了，他能跟你聊聊天，你像这司机师傅就好聊，是不是？后边坐，后边有大座，去哪儿，小伙子，这多热情！ 您司机师傅不能聊天，你怎么还好聊了？ 给开车门的时候跟你先聊两句啊？ 聊什么呀？ 人就是有大座什么的，你到哪儿？这是聊天吗？这？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公交车司机呢？ 公交车司机当然是和蔼可亲的啦，接地气呀、啊。 嗯，碰到过什么好司机吗？ 哎， 比如说把座让给你了。 哎，不可能，司机再客气也不能把自己的座让给乘客。 哎，有的司机啊，就是可以提示乘客给一些老年人和小孩让座，这司机就不错。 嗯，我感受过一次，想当年坐电车的时候，这司机师傅开车稳到什么份上？您啊。 不扶着也稳稳当当的，人那速度匀速进站匀速出站， 嘿， 技术还是非常的好，还省电。 您一点都没电着？ 没有、啊、尤其公交车司机， 嗯， 太辛苦了。 没错， 脚底下三块铁， 哎， 多少乘客生命安全就靠他呢。人家付出那么多劳动，而且经常会听到什么新闻，司机师傅突然不舒服了，也要把这车停稳了，在让大家都处于安全的情况下、 哎、 他在处理自己的事儿。 还真看过这个， 这样的司机就值得表扬。 没错， 这辛苦的行业，我跟你说， 嗯， 咱说点那口冷的话啊， 啊， 有钱人呢， 嗯， 可能还真瞧不上这职业，吃不了这苦。 是、 嗯、但最近呢，就在咱们的小区里有这么一位，哎， 这位 别理他，让他先神神叨叨的把这事说完了 啊。 他上了个煤炭公交车，一看呢，开车的小伙子还真挺年轻的啊！ 哎，这 开的也不错， 就是病句。 哎， 开车的小伙子挺年轻， 都是小伙子了，可不年轻 了。对，他肯定不会63了。 哎、咱们院儿这位呢，是一女孩，一看这小伙子， 怎么了？盐放多了？ 那怎么了？这是 还挺喜欢的 哦， 就想了，我何不等到他下班的时候，最后一终点站下车，和他一同走上一小段呢？ 哎， 我没听说这到终点站之后，这司机师傅还得陪着乘客遛会儿弯儿的。 没有，乘客陪司机师傅，就说我一直坐到终点，我趁机跟他聊两句，是不是对我有意思？我们俩就能够谈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呢？ 女的是个老手， 这女的 啊， 好吧。 然后呢，车几停几站，几停几站，终于开向了终点。这个姑娘呢，目不转睛的望着一个小伙子。最后终于车到站了，这姑娘拿着包啊，盯着后边啊、还怕这司机回头发现她， 闪展腾挪。 忽然间发现，不对不对， 怎么了？ 这位司机小伙子，车停下来以后啊，大杯子水喝咕噜灌满了以后啊， 嗯， 那个书包这个挎的那玩意儿都放好了以后啊， 啊， 然后从一个车位里开出了一辆价值200万左右的 R8， R8 奥迪。 哦， 这是怎么回事？姑娘想。是不是借的车呀、那么姑娘呢，因为她实在追不上这R8呀、 多新鲜，人追车能追上吗？ 所以没有跟这小伙子搭上茬。第二天呢，又坐了这个公交车，站站停停停停站站，然后我们看这个、文件的背影， 好啊，锲而不舍，老在后头。 那哪谁能站在司机师傅前头啊？ 嗯，是， 那是前面那趟车里的。 哎， 所以呢，就这样又到了终点站，躲躲闪闪啊， 嗯， 发现这个小伙子呢，从车库里开出了一辆黄色的 LP570， 嘿，这是兰博基尼呀、 你认识？ 哎呀 ，LP 嘛 ，LP。 哎呀，当然咱们院里的姑娘就想了，是我做梦了吗？还是我看错了？这文件的背影，这个车也确实是兰博基尼呀。 嗯， 他是开公交车的，下班开兰博基尼，小伙子很年轻，大步挎兜子。 别想了，人该走了该。 这是怎么回事？ 是。 由于实在没有追上兰博基尼， 哎呀，那更追不上了。 第三天又开始跟了一圈，最后确认开豪车的就是他。 哦，这回确认了。 这 姑娘回家呀，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你这个思想啊有问题了。 怎么有问题了？怎么有问题？我爱他的时候他没有名车，我就是喜欢他这个人。 好， 那姑娘就这么说了、这种质疑并不是少数。 哈，这姑娘反正是爱不爱这车我不知道，这公交线反正是熟了。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我说的是实事儿。 真有公交车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上班？ 真的真的，山西太原的事儿。 这个太奇怪，太稀奇了。 你说他是不是家里挺有钱的？ 嗯， 当然咱们不能否认公交车也价值百万呢。 那是公交车，公交车他不叫私交车呀、 他是公家的。 对呀、 那我能说人家上班是业余爱好吗？不能吧。 还有爱好开公交车的 也是爱岗敬业、 您当怎么着 啊？ 专门有喜欢坐公交，喜欢照公交，还有喜欢开公交的。您像他这个，这俩车少说也得700多万吧。 那这姑娘这心里这么琢磨呢，王大磊过来了，一通傻乐。我王大磊每天坐着几个亿造价的地铁上下班，哼，我王大磊从来不说。那姑娘说了，王大磊，就算你说了，我也不会爱上你的背影。 他的背影并不稳健。 王大磊工作 坐有，收入无。 应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剩下 真无。 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无。 老师呢，有一回说，王大雷过来，以后啊，你这同桌这个小花要是再睡觉，你就提醒一下他。大雷说，好，我知道了。第二天刚上课，大雷对小花说，小花你该睡觉了，老师怕你忘了，让我提醒你。 周飞买了一套很贵的餐具，店员说是纯银的，结果周飞用了半年，餐具越来越黑了。哎呀，周飞说，这玩意儿这得到店里问问怎么回事啊。到了店里，店员想都没有想就说，你的饭里有毒。 周飞他爸爸来他出去旅游去，到一广场上，嚯，看见一雕像。这雕像呢有一个特点，只要游客往这雕像的肚脐眼扔一枚硬币啊，这雕像就会乐，发出那声音，哈哈哈哈乐。哎呦，大家觉得好玩，都往这扔硬币。扔着扔着，这时候周飞过来了，一张兜，说，说您把钱扔我兜里吧，我给您乐。 王大磊去商店买东西，一算账啊，101块。就业老板说了，哎，1块钱算了。老板说行。于是乎呢，王大磊放下1块钱就走了。这老板死命追了王大磊3条街呀，又问王大磊要了100块钱，也就是王大磊跑得慢点。哎，王大磊心说，现在这社会一点人和人之间的承诺都没有，心塞。周飞啊，在手机店里看好了一款手机，哎呀，跟那美女店员啊砍价砍了整个半天啊，没有结果。最后砍不下来，可是又喜欢，算了，忍痛买了吧。临走之前呢，周飞心有不甘，问美女：“我买了手机了，你也不便宜我，那我买了，你送我点什么吧？”美女啊一愣，想了想说：“行，我送你出去吧。” 小花他爸爸呀住院了。但是每次呢发现自己睡着的时候呢，小花在边上呢老用他的手啊探探鼻息。他爸不高兴了，什么意思啊？有一回小花就来这个，他爸故意屏住呼吸想看看小花什么反应。小花一试，哎呦，拍大腿，坏了，我来不及问这存折密码了。 老王，哎，就是王大磊他爸爸，患心脏病住院了。发现自己睡觉的时候呢，王大磊总爱时不时的。 这我刚讲完。这又按我这样讲一遍。 王大磊呢，刚换了一个手机号，决定逗一逗女朋友洋洋，给洋洋发了一条短信：缘分天注定，想知道你和他的缘分吗？请发送你和他的真实姓名，比如小明和小红，咨询费2元1条。过了2分钟，王大磊收到了洋洋和另外一个王大磊认识的兄弟的名字。 快乐不断，娱乐72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严家宝，相声演员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